吉他，站在舞台上为你们大声歌唱。再长的一天也终究会结束，没有一条是回家的路，让我们来暂时忘了它。纸醉金迷恋灯红酒绿中，每个人都狂热追逐着彼此的梦。这就是我的梦想，我想要的生活。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给生活加料，给钱包减负。 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持交通银行信用卡，在最红星期五加油站或超市消费单笔满98元秒减5%。活动条件详询买单吧 APP 或官网。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收听快车道，我们今天继续来回顾成都车展啊上面的新车。 刚才你那段怎么说来的？要成都车展继续介绍，是这样 对啊？哎，学得对哦。 嗯，来，咱们继续介绍。来， 我们昨天说了很多的新车啊，今天上来说一个自主品牌的车吧。 啊， 就是也是媒体老师们讨论强度很高的一辆车，是 V 品牌的 VV 五。 VV 五。 对， 嗯， 我曾经问过水哥，我说为什么大家都叫 VV 五、VV 七，但是我在展台上看到都是 VV 五 S、VV 七 S 这样子。 嗯，其实是分了两个版本。一个是 S， 一个是 C， 对，一个是 运动 Sport， 另外一个可能你可以把它叫做成 CT， 就是更加都市更加时尚。 哦， 好看，真的 好看。外观上肯定是有些许的不一样，跟咱们原来说的哈佛的蓝标跟红标的区别，一个大嘴一个小嘴那样的区别差不多。 对， 但我更关注的是 VV5 跟 VV7 他们俩的区别， 就大一个大一个小嘛。 说实话我只能告诉大家一个大一个小。 对，这我也说实话，这车我近距离接触也只觉得它除了一个大一个小也没别的。 小 也小不了哪儿去。 对 啊， 没小 哪 儿去。所以你让我选的话我会选 VV7。 但我但真觉得 VV5 它已经够了，人15万起， 嗯， 你 VV7 是17万起， 反正 我两块钱去了， 2块钱 买一大。 但是哎，就这个就真的是了，我觉得你不觉得他们这么选的话，会不会对自己有一个多多少少有个冲击 ？VV5 跟 VV7 他们两个去竞争， 我觉得不太会，因为如果是下到15万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哈佛本身品系的一些车，比如说 H7。然后 H6 的一些高配，当然有好多这个听众朋友，或者说有好多真正去想买哈佛或者是 VV， 就 V 品牌的这样的听众朋友的话，他会自己有一个区隔，就是，年轻人肯定会更喜欢 V， 因为它很好看， 对，非常时尚， 对，但是老年人或者说中年人。 哈佛 H6 咱别这么说， 就我爸这辈儿的， 就比较诚实的人吧， 说实话 他可能就是比较喜欢 H6 H7 H7L 这样的。 但是我真是在展台上发现一件事儿啊，就是水哥会说 VV5 够用，但是真正想去展台买车的人，问完 VV5 都去开了 VV7。 那肯定的，因为 VV5 它只是出了一个预售价格，对吧，他在这个成都车展上并没有公布他的实际的售价，我们只是知道15.5万起， 对吧？然后 VVC 的，大家现在在各地的这个什么万达广场什么的全都有了，所以你愿意怎么看怎么看，你觉得是那种近距离接触。 就是所以现在就我来看，我会觉得 VVC 更有市场。 我是觉得没事儿，就是不管是 VV5 还是 VV7 卖一辆走一辆，就是它对于整个的 V 品牌都是一个推进的作用。 那肯定的。 而且大家伙我觉得对于 V 品牌的认知和认可，这是我 就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慢慢去体会到里边的一些东西了，就是真的外观很漂亮，内饰做得很棒。 我觉得这个外观太吸引人了，我真的是冲着外观去了解它内部的一些东西的。 哎，我觉得这就是它这个不管是七还是五，就是它成功的一方面。 而且现在啊，大家对 VV5 和 VV7 最大的讨论就是他们俩的差别到底在哪儿，所以这个话题也让大家对他们的关注度非常的高。 那就等上市了再说吧。完了，我们借两辆车看看，哎，究竟在哪儿？我们来找不同。三二一，没有不同。 好吧，好，那说完了 V 品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也同样很时尚的啊，法系品牌 DS。 哎，我喜欢 DS 的展台啊。其实我去参加了活动，但是我会觉得他这次的发布会就是让我有一点点意外。 哦， 代言人没有来。 哦， 对， 很多代言人没有来。 但是我会觉得 很大， 因为对，可能是成都虽然每年都下雨嘛，对吧？但今年是下的最大的一次， 没有停过。 对，这几天都在下。因为他这一次打造的主题是与王凯同行盛夏 DS 欢乐购，打的是用王凯的这个，对，做了一次算是品牌回馈吧，做了一个车展上的一个优惠活动。结果代言人没来，所以让很多的媒体就有一点点失望吧。 但其实我跟你讲，媒体老师应该稍微晚一点去。这一次那个 DS 展台有那个模特的那个秀吗？ 还是有的， 模特的 fashion 秀，然后还有他们那个 DS 也做了好多漂亮的小饰品。 对，成都车展上在 DS 那个展台的，如果你面向 DS 展台的左手边，会有一个你 DIY 穿手链这么一个地方。 挺好看的。 对， 一个。 然后他这一次做了很多，就是跟用户也好，消费者，因为大家都知道成都车展，就是卖车的一个车展嘛，大家都这么说。他做了很好的跟就是算是潜在客户的一个互动，就是可以近距离的去体验他所展出的所有的车型。这个互动我觉得还蛮好的。 他那个我看朋友圈有发照片，那Formula E他们那个。就 那 赛车来了吗？ 来了， 来了吧， 来了。那是第一次展出，应该是，他是来了，很多人在跟他拍照。但是他这一次还发了一款概念车，然后还有是 DS7 Crossback 的全球首发，因为这个是总统座驾嘛，所以他放了很多这样的。 但是很遗憾的是，就是车门依然不能打开，然后咱们还是看不到内饰。 他只是放了一些视频给大家展示了一下。 有好多东西啊，就是 DS 跟其他品牌一样，把很多东西都留在了年底。的广州车展上， 对，所以这一次我会觉得它 DS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 卖车，还是让大家更加去熟悉自己，对 对 吧？ 因为它这个 DS 全系在车展期间有20,000的一个优惠，然后最高可以达到50,000，然后还享用这个按揭3年零利息和20,000元的补贴，所以它这是完全，我会觉得它这一次的 DS 展台完全是做了一次对消费者的回馈， 就是完全是开放的， 对， 愿意怎么看都怎么看。 对，我可能意在的宗旨就是卖车， 是， 所以他有很多的车只是做了一个展示和展出。我会想说他可能要把更大的力度放在以后的广州车展上，或者说来年的北京车展上。 是是是。 反正总之吧，我觉得针对消费者做更多的这样的服务， 我觉得这是对的， 也是一个， 这是对的。 但是我一直对 DS 这个品牌的感觉就是它很细腻，可能有的人会觉得 DS 的定位过于高了，但是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从细节方面可以见到它品格很高的这么一个品牌。就是他有一 些，这句话说得很深奥， 真的，他有一些东西你可能觉得哦，这个车什么什么，但是你一翻每个地方，他可能有他自己的 logo， 有他自己的小设计，包括缝线，对，他会有一些小东西让你觉得哎，很惊喜。 对， 这个东西是蛮吸引女孩子的。 这句话是 真的是， 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对，真的是，可能大面上，因为圆圆有跟我一起去的这个， 吃巧克力的去了是吧？ 对，他就觉得说哎，这个车好像没有那么惊艳，但是我跟他说完了以后，他觉得哦。原来惊艳的地方在细节的地方。 我一会儿再跟你们说另外一个惊艳的品牌，它也有很多小的细节。 好，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宁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回来，刚刚说了 DS 细节之处见真知 啊， 啊，你说你要说的那个品牌， 我觉得它也很有创意和设计，东风雷诺的展台、 嗯、哎，雷诺， 它首先它展台做的就不是平的，它做了个凸起，最中间的地方放了全新的卡宾， 驼峰似的，是吧？ 哎，就是有个坡呢。 哦， 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踩个滑板，上在上面做极限运动的话，它还有一个这样的坡度。 领导是穿的皮鞋吗？ 有一个波浪式的是吧？ 对，然后前面的正常的媒体席，可能正常不就是很多的那个凳子嘛？它放的是一个一个的圆堆儿。 雷诺没有艺人来吗？ 雷诺，连范冰冰肯定没有来嘛。 舞蹈都是一些舞蹈演 员，这不太好像就是李晨是吧？ 李晨、韩庚跟那个邓紫棋、 哦、去了 奥迪。 哦，我的天哪！ 奥迪， 那谁来了？样大了，我觉得天哪，都 谁呀、 啊？整个展馆都要爆炸了。 谁呀、啊？ 差点被安 排谁呀、啊？ 邓紫棋嘛。 啊、 哦，就他出去的时候。 紫棋姐姐，嗯。 说远了，再说回东风雷诺。就这回，其实很多媒体老师是站着围着来看这个他的亮相的。 嗯。 这算是全球首发。 对。 嗯。 全新的卡宾嘛。 全新的卡宾。 对，然后新车呢还会采用进口的方式在国内销售，那售价呢、嗯、 但是他是没说售价是吧？ 对，等广州吧， 还没说呢。 哦， 这款车本身就很便宜嘛。 嗯 嗯， 嗯，他当时反正挺有趣的，用这种舞蹈啊，包括和这种讲解的方式在讲雷诺的这些好多的细节。 嗯， 然后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他整个的发布会突出并不是卡宾单独一款车，而是他们整个东风雷诺在中国的关于这个 SUV 的布局特别漂亮、 嗯、 你看卡宾 是小的， 那 然后 科雷嘉 是紧凑的， 科雷奥 是 B 级的， 对， 还有一个大型的， 嗯，可能然后包括可能后来还有陆续的还有那个 MPV 的车型， 对， 就觉得他们 其实那 MPV 特别棒， 倾向于我觉得都是倾向于居家的，因为买 SUV 的也都是为家 是 这样的方向来设计、 嗯、但是卡宾更多的是那种年轻人的活力在， 对 对吧， 对，它有突出这一点。所以说我觉得这款小车大家也可以关注，尤其是到广州车展的时候、嗯、我相信可能会有价钱， 是目前我们现在可以给大家参考的是，目前卡宾是还是用了 1.2T 的发动机， 哎、 嗯、 然后用了那个我记得是六档双离合器的变速器，所以看到时候全新卡宾是什么样、 嗯、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得到具体的信息， 是 对、 嗯、 它只是一个亮相嘛， 总的来说跟原来的区别并不大，但是肯定会增加更多个性化的东西， 是、 嗯、 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其他品牌吧。那个一水老师，汉腾那台车， 汉腾是 X5， 然后它也是出了一个预售的一个版本，是95,500起。 嗯， 这款车型是要比 X7 要小一些，也算是汉腾自己的一个紧凑型车。 嗯， 而且汉腾啊，我认为就是由于他们有很多团队原来都有国内成功 SUV 的这个经验， 哦， 所以他们在就是做产品上和包括做营销上，他、 嗯。 懂得国内要买 SUV 这种消费者的心理， 这点很到， 对对，它很到位做的。而且这款车型我开过 X7， 就是你挑不出太多的错来、 嗯、 但是也是没有特别大的那个亮点能让你一见倾心，它属于很慢热或者说是很平很正常的一款车型、 嗯、 不会是那种非常非常奇怪非常奇特的一款车， 可是它的售价打的还是比较亲民的， 对，非常非常亲民。所以现在它推出了这个 1.5T 和 1.5 升两个版本之后呢， 嗯， 但我觉得对于要买汉腾的这些品牌的消费者来讲的话，第一价格更加低了，第二、 嗯、 还是在咱们昨天开篇说的那句话，就是到年底之前还有购置税25%的优惠， 哎、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里外里，你在购车的时候，包括在江西，我相信在本地买的时候，你肯定会有更多的一些，比如说是优惠政策啊、 嗯、 之类的。 哎，我突然间想起来一件事儿，玛莎拉蒂的展台你去了吗，于是老师？ 没有去，是林川去的，他是新款的吉姆林，是也是公布了预售。 哦， 然后它是基本上92万起吧，